整个人生。尘封已久的往事，历久弥新的家风，打开文化之门，故居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在北京地铁四号线平安里站西城区护国寺街九号，有一座幽静的两进四合院，这里曾经是京剧大师梅派创始人梅兰芳先生的家。在这座院落里，梅先生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今天我们要打开故居之门，走进梅兰芳纪念馆，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梅兰芳纪念馆的馆员，也是梅兰芳先生的曾孙梅伟先生。欢迎梅伟。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可能走进过这个院落啊，我们先听为快，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去这个小院去走一走看一看。 我现在呢已经到了咱们护国寺街的东口梅兰芳故居。今天虽然是大雪的节气啊，天气特别的寒冷，但是还是有很多游客。 我们是来参加一个会议，今天呢下午报到，昨天晚上呢走的时候发现这儿有梅兰芳故居，可以过来看看。 这里呢是一个两进的院落，包括外院和内院。在南方的展厅里呢是不停的在循环播放着梅兰芳先生的唱片。在梅兰芳生前用作大小客厅和箱子间等，现在呢是梅兰芳大师的生平展览。从外院进入内院有一个影壁，在影壁的后面还有一个鱼缸。院子里呢有两棵柿子树和两棵海棠树。正房是故居的陈列室。梅兰芳故居包括会客室、起居室、书房、卧室，是梅兰芳先生1951年至1961年生活工作的场所。现在展出的这些室内陈设呢基本是按照原貌来陈列的，我们从中也可以联想到他生活和工作的情景。西厢房呢是三间，这里是梅兰芳先生的长子梅葆琛先生一家来居住，这也是我们的嘉宾梅伟先生的祖父。这西厢房现在呢已经被开辟出来成为专题展览的展厅，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大幅照片，展示的呢是梅兰芳的京剧指法。这个指法呢总共有53种，旦角的手势，它的姿势呢类似于兰花，所以叫做兰花指。东厢房呢也是三间，原来是梅兰芳先生的女儿梅葆月的居所，也是梅兰芳先生的家庭餐厅。这里面展出的呢是走向世界的梅兰芳，讲的是梅兰芳先生出访各国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先生的铜制胸像是由日本的著名艺术家朝仓文夫所做的雕像。 以上呢就是我们梅兰芳故居的主要的格局。那么关于这个故居里面的故事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梅兰芳先生的后人梅伟先生，他同时也是梅兰芳纪念馆的馆员，请他来给我们讲讲。 说到梅兰芳先生的这座故居啊，全国各地其实有几处，这是北京的梅先生的故居。那梅伟在这儿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我是从2008年就来到梅兰芳纪念馆工作，到现在也10年了。 十年哈、啊。那梅先生其实人生的最后十年是在这个幽静的院落里度过的。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故居的渊源，它是何时被确定为梅兰芳纪念馆的？ 1984年正式被批为叫梅兰芳故居、梅兰芳纪念馆，然后呢86年成立，就等于说开放了，对外开放，然后一直到现在吧，等于说有30多年的历史。 这个院落文杰去过啊，不太大、有一种说法是这里是清代庆亲王府的马厩，是吗？ 不是马厩，就是当时是、应该是庆王府的这个马官。 马官， 对 马官、 对，住在这个小院里头，因为当时旁边那个就是庆王府。 就是管马的人住在这个小院落里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来说说梅先生在这儿住的十年间啊，都有什么有意思的、值得感怀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的之后，梅先生等于说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那么来到北京，然后当时他是在上海，当时他住在这个上海马思南路，然后他来到北京之后呢，等于说当时周恩来总理给他选了三个房子，因为梅先生当时在北京啊有一套住宅是在现在北京的叫原来叫无量大人胡同，现在是在就是叫红星胡同，现在已经没有了，已经拆了，就在这个金宝街这块。当时这个四合院是还不是一套四合院，是七套四合院， 七进的院落， 七进，他就是等于说七进、但是是套按套间来算也是七套、 大宅子， 大宅子。然后里头当时呢很多这个又有这个亭台水榭，里头还有池塘。然后当时很多这个外国的这个友人，包括外国的一些使节来中国呀，当时都到梅先生家去做客，要看梅先生演出。所以说当时这个梅先生被称为这个外交大使啊，就是因为他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他就成了一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文化交流的大使。那么后来梅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蓄须明志没有收入了嘛，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房子给卖了，第一是贴补家用，第二呢是给那些他身边的这些这个同行来做一些这个，就因为不唱戏了没有收入嘛，但是他还要给这些同行发工资，所以说他把这个房子卖了之后呢，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然后周恩来总理当时还提呢，说这个要不然把那个西进四合院给您要回来得了，说这要人你还住那儿去，然后梅先生就说这个我这个房子都已经是卖给人家了，人家把钱都给我了，那我怎么还好意思说人家都花了钱了把房子还就再要回来呢、 想卖就卖，想要就要哈。 对啊，所以说后来这梅先生就说要不然就不要那个地方，就梅先生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懂礼仪的人嘛，所以周恩来总理听完之后呢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周恩来总理就说那我在北京给你选三个地方，当时选的第一个地儿就是这个护国寺街9号，原来叫甲一号，就是在这个护国寺街现在挨着这个德内大街的这个把角上，一个1000多平米的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那会儿梅先生刚去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南房，三合院也没有旁边那个现在我们工作的那个办公区。那当时梅先生看完这地儿之后就说就这地儿吧，就不要再找另外两家， 就另两个地儿都没看， 都没看 哦， 就选择在这儿工作。对，所以说当时梅先生这个房子当时也是周恩来总理安排给梅先生的一个就跟宿舍一样，但是梅先生在这儿呢也是住得很开心，因为他等于说在北京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是这个国家领导人包括中国政府对梅先生都特别尊重嘛，所以说梅先生当时也是全心全意的去为这个人民们服务，所以说他当时也说嘛，说这个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我才越来越年轻了嘛，感觉是接触到了更多的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原来那会儿给这些这个就所谓的叫达官显贵啊达官贵人的去演出，所以说他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所以他住在这个小院里头，包括家里人当时都住在这个院里头。 当时这家里一共几口人？ 我爷爷梅葆琛，然后和我奶奶，我的父亲，我的大伯和我的姑姑，然后我的五爷爷梅绍武，涂真奶奶他夫人，然后还有他的三个，我的一个叔叔梅卫东，然后还有两个姑姑，然后还有梅宝月啊，就我姑奶奶，然后包括宝九先生也都在这块住。 我这么算捋下来一共14口人啊。 还有呢，还有这个当时家里头还住着这个 就是我祖奶奶的母亲。 哦。 啊，然后当时还家里头还有这个管家呀，这包括一些这个厨师啊什么的，反正一家人丁比较兴旺。 对 对。 那么这么两进的院子，我们用普通人的这个思路去考虑，诚然是有一点拥挤的，是吧？肯定是没有原来那七套院住着宽敞排场。可是梅先生做了这样的选择。还有一个细节其实也很打动人，那两处根本不要看了。 嗯，不看了。 就是说住对于他来说哪儿都可以， 对， 是吧？这就是胸怀。其实我们节目后面的细节还有很多这样的动人之处，我们让梅伟先生一会儿娓娓道来啊。我们知道梅伟先生，在梅兰芳纪念馆主要负责的是文物这一块。 对。 那么去一家纪念馆，除了缅怀曾经在这里居住的大师，这里的文化之外，可能我们要看看他的镇馆之宝，他曾经用过的东西，那里有时光的感觉，有岁月的痕迹。 对。 那我们梅兰芳纪念馆所谓镇馆之宝是什么？ 其实说实在话都是宝贝，对我们来讲没有一个说这个特别的什么。 这座房子其实就是宝贝。 对，嗯，对，因为像馆里面藏有梅先生30000多件珍藏的这个藏品，包含了像这个书画，然后包括服装，包括这个信件、资料、文件，然后戏单、图书、剧本，这些种类非常繁多。然后里头有很多的资料都是孤本，就包括很多的这个剧本，就是很多剧本都是孤本，就等于说只有我们馆藏有这个剧本。所以说就是梅先生当时他在世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挣的钱很多吧。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啊，这个资料是一个美国当时梅先生访美的时候然后给梅先生写的啊，说这梅先生一年年薪是多少啊。 嗯， 你可以猜猜，就那会儿， 这是1949年之前， 20-30年代吧， 二三十年代 、 嗯，年薪是多少？ 嗯， 来，文姐展开想象。 对，咱们想象一下，如果说咱们梅兰芳先生，因为他是梅老板嘛，他得养活他整个手下跑龙套的这些人，那就可以想象这个数字得有多么巨大了哈。 对，当时好像按照当时的比例来换算呢，嗯，是80到100万美金。但是当时那个时代，呢，80到100万美金是什么概念？就是80到100万大洋。 哦， 那要是换算成今天的这个 钱，一大洋现在是300块嘛？ 嗯，来，文杰算一算， 这上亿了， 这是年收入是吧？ 对。但是呢，他的这个收入啊，他并不是一个就很张扬的人。 嗯， 而且当时他的，因为他从小失去父亲。3岁父亲就去世了，然后11岁母亲又去世，所以说当时是他的祖母，就是梅巧玲，他的爷爷梅巧玲先生的夫人陈太夫人，就每次都教导他，就说你这个挣出来的钱要用在正地儿，而不能去挥霍。 嗯， 所以说他从小就记着这个家规。所以说包括梅先生挣的这些钱，他用了很多方面是什么？第一呢，就是赈济灾民，扶贫济困。包括当时1923年日本发生这个关东大地震，就是当时很厉害的一个地震，在这个日本死了好几十万人。然后梅先生24年给日本捐了20000大洋。20000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2亿日元。所以说到现在日本对梅先生还都是非常尊重嘛。国内就不说了，这儿发个水灾那儿什么，每次梅先生要不然就是义演，要不然就是捐钱。 嗯。 然后第二呢，拯救和收藏很多京剧的传统资料，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纪念馆还有那么多资料可以给大家看到，都是梅先生自己买的，好多东西都是他自己收的。 嗯， 像我们馆里藏的这个当时清朝升平署藏的这个清宫戏画，那就是纪念馆藏的，就梅先生当时把这批戏画都保存下来，都买下来了，包括那个沈荣浦的那个同光十三绝，那都是梅先生当时花钱买的。所以说梅先生当时这个他对戏曲资料的收集，包括那些剧本，包括那些书相关的一些资料的藏品，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就是因为当时第一，首先是因为梅先生他有这个心， 嗯， 他愿意去收集。然后第三条呢，实际上梅先生就是他要养活他这个剧团， 他这个剧当时那个剧团没有说这个说这个这个说国家办的说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那会儿就是梅兰芳剧团叫成华社，因为梅先生叫晚华嘛，成华社，梅先生当时自己开的这个剧团就等于说他要给这些他身边的这些文武场啊，包括这些这个第二男主角第二女主角这些都要发工资嘛，所以说他这些钱实际上真正梅先生说自己说用来给自己花了多少钱，这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嗯， 就是他从来不会说我这个要大吃大喝或者什么。你想他当时去美国正好赶着这个经济危机，而且当时他30年去美国是自筹资金，所以说他当时是筹了10万大洋，就是去美国带着团，然后后来临走前人家美国又发电报说这个美国经济危机还差5万， 嗯， 后来他又赶快又筹了5万大洋。然后最逗的是什么呢？最逗的是呢，他去美国吧挣钱了，因为他当时不知道去美国能不能挣钱，但是他有这个魄力啊，他我一定要把这个京剧把中国的国粹带到西方给西方人去看，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嘛。而且他也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要把西方先进的艺术的经验要带回到中国来，所以说当时顶着很大压力。当时他身边这个有两个智囊，一个叫齐如山，一个叫冯耿光， 嗯， 这个齐如山呢是梅先生的叫细口袋 细袋子、 嗯、 细袋子，然后这个冯耿光是钱袋子，然后这个齐如山当时呢就力争要去，就说去了以后绝对能挣钱。说当时齐如山准备了7年的时间嘛，包括现在我们馆里在这个南院展的这个梅先生的访美图谱，就当时都是齐如山先生找人绘画的。然后包括当时齐如山先生准备了十几万字的文字资料，然后提前就都发到美国去，让美国人先了解中国京剧，先了解梅兰芳。所以说梅先生到美国之后一下就轰动了吧。 对、 嗯、 所以说当时齐如山先生说当时啊他就提了说这个大家都不看好，因为美国那会儿经济危机大家都挣不着钱了，谁还看戏呢？所以说当时他就说这个梅先生您放心，说如果这是他在信里头写的，说这个如果咱先去这个咱们联系好的这个那会儿叫哈布钦，有一个他们联系好的那个地接，在他们那个小剧场啊先试演，如果效果好那就去纽约什么华盛顿波士顿这些大城市大剧场去演，先去学校，去美国的各个的这个高校给他们做这个教学演出文化交流，如果说这效果还不好呢就去这工厂农村给美国农民给美国工人演出，然后走这个平民化，如果效果还不好，您知道他最后一招是干什么吗？ 嗯 嗯， 最后一招是到好莱坞拍电影， Oh, 把这个梅兰芳这个戏拍成电影， 就怎么着我们也不虚此行。 对，怎么着都不虚此行。 对， 所以说当时呢，这是齐如山先生当时就信心满满，冯耿光先生就完全是反面的意见，就是说梅先生啊，您要小心呐、啊，您这要去了，回头这血本无归，这可受不了啊。这回头这个你把这个在国外如果影响不好，你回来就没法干了，这是一次冒险呐、啊。所以说而且这个钱说实在话您这到时候补不回来啊，要亏了的话。结果梅先生当时自己内心中就是非常坚决，这就是梅先生我觉得他这个人格的一个魅力啊，就是他平时看起来就是 很温文尔雅， 对，现在话叫蔫不出溜，就是很蔫一个人 嗯， 也不多说话，然后也是温文尔雅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到关键时刻他内心的主意非常的坚定、 嗯、就是说明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实际上国际交流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或者 都是 要挑战的， 对，都是自己筹钱嘛、嗯、国民政府那会儿顾不上这个，后来梅先生去了之后一下就成功了嘛，结果又出了一件事儿。这个当时他们那个负责财务的那个叫黄子美把这钱卷包了，然后后来这个梅先生，你想梅先生这气度啊没提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黄子美把这钱卷走是为了供他的两个孩子上学，就是在美国上学，回来之后梅先生不但没有去找黄子美的麻烦，你说当时梅先生那么大名腕啊，那你真要去找把这钱要回来那就绝对是能要回来的，梅先生没要。 嗯， 然后呢

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走进一个故居，体会一段历史，看到一棵草木，经历一段过往，登上一座亭台，讲述一个传说，观赏一块古石，记录整个人生。尘封已久的往事，历久弥新的家风，打开文化之门，故居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就要打开家门，走进梅兰芳纪念馆。再一次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梅兰芳纪念馆馆员梅兰芳先生的曾孙梅伟先生，欢迎梅伟。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关于梅兰芳纪念馆，其实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啊，就是一个看门人的故事。我们请梅伟给大家讲讲。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当时啊，梅先生1961年去世之后呢，1962年、1963年的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首先是当时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当时提呢，说梅先生去世是给他有10项规定。就是说其中包含了比如说像这个要有一个纪念的这个活动，要有这个当时是国葬，天安门是下半旗的，天安门和这个新华门都是下半旗，然后包括成立一个剧团，要把梅兰芳的剧团继续下去，然后包括成立梅兰芳纪念馆。然后当时这个文化部就提出呢，说给梅先生的这些资料存的这些这个文物啊，做一个清点工作。当时呢就来了8个人，清点了8个月，有30000余件，现在家里头还有一个那个清点当时那个 目录啊， 目录。马彦祥那会儿是应该是周恩来的秘书，然后就等于说把这个拿2个卡车先帮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先搬到这个文化部的那个藏品库房去了。然后当时家里头这个我的祖奶奶福芝芳也是特别的这个明理，她也说那我就 都捐献给国家，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梅先生的好的一些资料。然后当时捐完之后呢，就等于说就藏在这个艺术研究院前身，那会儿叫戏曲研究院，现在就是那儿东四九条那个文化艺术出版社，就藏在那个楼里面有一个库房。清点完之后呢，当时就是当时因为的确是出现一些这个时局上出现一些问题嘛，抄东西嘛，然后我听家里人就说当时有一个老先生就负责那个看那个库房，我叫什么名字我忘了，说这什么东西拿那大布盖着嘛，一堆，那个老先生就说这都是垃圾，这都是这个整理出来的垃圾，就准备要扔的，然后就没开那门，就没动这堆东西。 嗯， 而且这堆东西摆在那儿呢，当时这个文化部的人包括艺术研究院现在的前身的这些去了之后一说这是什么东西，说是梅先生的东西，都不动，都知道是梅先生，都知道要保护，没人动。包括他们从这个我们家从这个护国寺街把东西运到这个连夜两辆卡车运到这个东四北八条，一样东西都没少，就是他们都特别尊重梅先生。 嗯， 就是我梅先生东西我们不动他。结果呢这个文革结束之后呢，1984年当时就说要成立纪念馆嘛，然后当时就说这些东西在哪儿呢，然后这老先生特别逗，老先生没把钥匙交出来，自己一直拿着那钥匙，那屋一直锁着，然后结果就找说这些东西在哪儿，最后找着那老先生，然后老先生把钥匙拿出来一开，一样东西都没少， 在合适的时候拿出来了。 对，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听完之后心里是暖暖的、有一句话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对， 就是因为他生前造福了很多人，他的那种善良的举动，他高尚的人格打动了很多人，那么这种力量是可以一直造福他后来的他所喜爱的钟爱的这种京剧文化的、节目的上半时段如果大家听了的话啊，肯定会觉得哎呀，梅先生在1949年之前啊，在20-30年代收入是那么的丰厚啊。其实关于梅先生的收入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帖子啊，人们一直在追寻梅先生那时候到底挣了多少钱，这是1949年之前。那么在1949年之后梅先生每个月挣多少钱呢？我们来算一算。 实际上当时啊，梅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可以说工资就跟基本上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一个有一个基本工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周恩来总理啊曾经请梅先生到这个紫光阁，问梅先生说我给您开多少钱的工资。当时梅先生呢就说呢，说这个因为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嘛，百废待兴，而且呢国家的这资金也比较紧张嘛，所以说呢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您不用给我开过工资，但是呢他有一个小的建议要求，就是说但是呢我这个剧团啊您还是让我自己带，等于说梅兰芳京剧团一直是由梅兰芳作为团长来带着这个剧团来演出，也就是他们是自负盈亏。就是梅先生他这个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到了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基本上他除了新疆、西藏，包括青海、台湾，基本上整个中国土地都踏遍了，东三省啊，怎么到处都知道梅兰芳的。所以说这些都是梅先生当时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他给人民演出，到各地去给这些老百姓演出。而且他当时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不论这个贫富，不是说你这给钱多了我去给你演，你这给钱少我这不给你演，他很多时候都是义演，包括下部队，当时给福建的这些这个边防的军人演出，包括他在朝鲜战争的时候亲自赴朝鲜给那些抗美援朝的战士演出，露天的啊。包括我听当时梅先生的琴师江凤山先生给我讲说，当时有一次去黑龙江演出很冷，当地的这些老百姓就看梅先生来了，晚上就说梅先生给我们唱一段吧，梅先生当时站起来，然后这胡琴就得拉，当时这江凤山爷爷我记得还说的，说那手指头都冻上了手指头都冻上 了， 太冷了。所以说当时梅先生就是他从来不会说啊你这给我多少钱，你这钱给我多少我才给你唱，他就是从来都是我这到一个地方我就是把我的艺术奉献给观众， 对吧？所以说他的这一点就是，您刚才说这梅先生这工资其实没有一个准确的数目，而且梅先生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那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跟包的，就或者是给他打这个底包的，就是那些这个叫什么呀，龙套，演这个贵妃醉酒，演那宫女，他这个老了呀，一过老了之后他上不了台了呀。 嗯， 梅先生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每次演出，这些老先生每人都有一份，就是说你不管去不去，不管你跟不跟我演出去，我都给你一份，就是只要我有演出我要给你一份。 嗯，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就说明他养了很多这些老先生老艺人。所以说为什么梅先生到现在京剧圈戏剧界对他这个评价那么高呢，就是他的这个人格，不光是他的艺术，对同行，对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这种纯洁的东西，纯粹的东西。 嗯， 我现在老说梅先生是一个纯粹的人，他不是说这个完人，因为这个完人实际上有时候他可能、就是、 对，也是别人的评价， 对别人评价，但是他本身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我就是一个搞艺术的， 对， 现在话说就是我现在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艺人嘛，但是他要把这个艺人该有的道德准则要做好。后来包括我九爷嘛，梅葆玖先生也是跟我说嘛，就说你学戏先要学做人，先要把这个人做到位，你的艺术是第二位的， 才可以走远， 才可以走远嘛。 其实任何艺术形式它都包括道的层面和术的层面啊，诚然成为大家，术是一定要好的，活必须好啊，这是一个基本的。 对对对，这是基本。 可是谁能成为大家就看谁的道行道德， 他的道德。 对， 对，在网上如果大家搜梅伟的话，也有很多他的照片，然后他的生活细节。其实他在梅兰芳纪念馆工作，他既是这里的馆员，同时他又是梅兰芳先生的曾孙。他虽然一口一个梅先生梅先生，他说的是祖爷爷的事儿啊。 爷爷，对。 而且从你说话的这个语气这个感觉，我们因为我们可能在媒体上或者说接触过梅葆玖先生啊，就是那个尾音儿很像、啊、梅家的人。 是是。 那你的双重身份，你现在就在那儿工作，那是自己的祖爷爷曾经生活的地方。 是。 你每一天工作可能和一般的工作人员不大一样，或者说你投入一项工作的时候，你的那种情怀，你的那种感受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吧。 是。怎么说呢，这是我的一个责任吧。就是说我可以干别的，但是可能于自己的这个心理上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总得有一个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到我这一辈儿的话就两个男孩了嘛，我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我东东叔叔梅卫东的儿子，现在在美国，他现在从事金融。因为当时家里头呢，小时候葆玖先生也是对我挺寄予厚望的吧，就家里人爷爷那辈儿都对我希望比较大，而且小时候让我学戏吧，等于说我从这个8岁9岁一直学到16、17，学了有8年，就学旦角。所以说当时家里头也是说，就是但是家里头很尊重我的选择，就当时这个我就决定要考大学，家里头也没有说你就得学戏去，你就得唱戏，就还是尊重了我的这个选择。包括我后来考上北大之后，九爷爷还特高兴，还专门举办了一场家宴嘛。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家庭环境就让我自己感觉很多事情我是想去做这个事儿，就家里头没有说给你一个很大的压力，说你必须要这么走，必须要这么干。就包括当时我选择这个考大学这事儿都是我自己选的嘛，包括分文分理，家里头也没有说我父母非告诉我你必须得学理，因为学理要以后好找工作什么的，就是我说学文那就让我学文去。家里头这种环境让我感觉就是我自己想做这个事儿。 对，这样的家庭环境让他觉得这个事儿我责无旁贷，虽然也试过了媒体，也试过了很多行当啊，但过尽千帆都不是，最后我还得回来。 嗯，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家庭外在给你说你必须要做能够达成的，而是我有责任，我愿意，我喜欢，而我愿意和我喜欢是有力量的。 嗯， 那么既然他都说了学了8年，那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也真诚地邀请梅伟先生在这儿给我们。 哎呀，啊，我都没准备。 对， 不好意思，临时加戏这个。 对对，这算临时加戏啊， 这 算 是我这本上就是张嘴就能唱。 对，来两句就可以。 就来一个简单点的，来一个梅先生的这个《贵妃醉酒》。哎，我看看，对，《贵妃醉酒》吧。 别特别感谢梅伟先生，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贵妃醉酒啊，他的表演者是梅兰芳先生的曾孙梅伟先生，他同时也是梅兰芳纪念馆的馆员，有一个词儿叫薪火相传。那我们刚才听到梅伟先生这么动情的给我们演绎贵妃醉酒，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深深的理解薪火相传这个词的含义。那选题策划人文杰呢，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准备一段梅先生当年录制的贵妃醉酒啊，以享我们的听众。梅伟正在忙的事儿是正在筹办梅兰芳首次访日100周年的巡展啊。 对， 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内容。 这个展览呢是就是我们梅兰芳纪念馆主办，那准备呢在明年的中旬吧，然后到日本的3个地点，分别是大阪、神户和东京，进行这个艺术品的巡展。然后这回的展览呢，主要是以美术作品为主，就是